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十章伏地魔的请求第七十三集。 他再也忍受不住，于是说道， 邓布利多教授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应该做得更多，我应该想到如果不是真的重要，你也不会叫我去做。 谢谢你这么说，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， 那我可否希望你从此能把这件事往前提一提，如果没有那个记忆，我们之后再上课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 我会的，先生，我会弄到他的， 哈利热切地说。 那么现在就不再谈他了， 邓布利多语气亲切了一些， 接着讲上次的故事，你记得讲到哪儿了吗？ 记得，先生， 哈利马上说， 伏地魔杀了他的爸爸和爷爷奶奶，让人以为是他舅舅莫芬干的，然后他回到霍格沃茨，向斯拉格霍恩教授打听魂器。 他惭愧地喃喃道。 很好， 邓布利多说道， 现在我希望你还记得我在一开始给你单独授课时就告诉过你，我们会进入猜测和臆想的领域。 记得，先生。 我希望你也同意，到目前为止我给你看的都是相当可靠的事实，我凭这些推想出了伏地魔17岁前的情况。 哈利点了点头。 但是哈利，现在情况更加迷离而诡异。如果说找到关于少年李德尔的证据已很困难，那找到愿意回忆成年伏地魔的人则几乎不可能。事实上，我怀疑除了他自己之外，是否还有一个活人能向我们详细讲述他离开霍格沃茨后的生活。然而我有最后两个记忆要跟你分享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指了指冥想盆旁边两个闪闪发亮的小水晶瓶。 之后我将很高兴听你判断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合理。 邓布利多这样重视他的判断，使哈利对没能弄到关于魂器的记忆更加羞愧。他内疚地在椅子上动了动，邓布利多把第一个瓶子举到光线下细细端详。 我希望你没有对前进别人的记忆感到厌倦，因为这两个记忆是很奇特的。 他说， 第一个来自一个很老的家养小精灵，他叫好奇。在目睹好奇的见证之前，我必须简单说一下伏地魔是怎么离开霍格沃茨的。你可能已经猜到，他以门门考试最优的成绩升到了七年级。周围的同学都在考虑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汤姆·里德尔会有惊人的建树。他是级长，男生学生会主席，得到过学校的特别嘉奖。我知道有几位教师，包括斯拉格霍恩教授，建议他进魔法部，并愿意主动为他引荐，但他一概予以拒绝。后来教员们得知他去铂金伯克工作了。 铂金伯克？ 哈利愕然地重复道。 铂金伯克，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， 我想等进入了好奇的记忆，你就会看到那个地方对他有什么吸引力了。但这不是伏地魔的第一选择。当时没有什么人知道，我是听老校长说过此事的少数人之一。伏地魔先找了迪佩特教授，询问是否可以留在霍格沃茨执教。 他想留在这儿？为什么？ 哈利更惊诧了。 我相信他有好几条理由，尽管他一条也没有告诉迪佩特教授。 邓布利多说， 首先很重要的一条是，我相信伏地魔对这所学校比他对任何一个人更有感情。霍格沃茨是他最开心的地方，是他感到像家的第一个地方，也是唯一的地方。 哈利听到这些话有点不舒服，因为这也正是他对霍格沃茨的感受。 第二，这座城堡是古老魔法的据点，伏地魔无疑比该校的大多数学生探知了这里更多的秘密，但他可能觉得还有不少未解之谜，还有不少魔法的宝藏可以发掘。第三，当了教师，他可以对少年巫师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这个思想或许来自斯拉格霍恩教授，那是跟他关系最好的一位教授。斯拉格霍恩使他看到教师能发挥多么大的影响。我从来不认为伏地魔打算在霍格沃茨待一辈子，我想他是把这里看成一个招兵买马的好地方，他可以给自己拉起一支队伍。 可他没有得到这份工作，先生。 没有，迪佩特教授说他才18岁，太年轻了，但欢迎他过2年再来申请。如果那时候他还想教书的话。 你对此事是怎么想的，先生？ 哈利迟疑地问。 非常不安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建议阿芒多不要聘他。我没有摆出刚才说的这些理由，因为迪佩特教授很喜欢伏地魔，对他的诚实深信不疑。但我不希望伏地魔回到这所学校，尤其是得到有权力的职位。 他想要什么职位？想教什么课？ 不知为何，邓布利多还没回答，哈利就知道了答案。 黑魔法防御术。当时授课的是一位名叫加拉提亚·梅勒斯的老教授，他在霍克沃茨已有将近50年了。伏地魔去了铂金伯克，所有欣赏他的教员都说可惜，那样一个才华出众的年轻巫师却当了店员。但伏地魔不只是店员，他因为彬彬有礼、英俊聪明，很快就得到了只有铂金伯克这种地方才有的特殊工作。你知道，哈利，这家商店专销有强大特异性能的物品。伏地魔被派去说服别人 将宝物交给店里出售。据说，他对此事特别擅长。 我相信他很擅长。 哈利忍不住说。 是啊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无力地微微一笑。 现在，该听听家养小精灵好奇的记忆了。它的主人是一位年纪很大、非常富有的女巫，名叫赫普兹巴·史密斯。 邓布利多用魔杖敲了敲一个小瓶，瓶塞飞了出去。他把打着旋儿的记忆倒进了冥想盆，说道：“ 你先来，哈利。”